大家好， 大家好， 又是今个星期本土旅游团的时间啦。 系啊系啊 系啊。好，见到风流水冷， 我去到户外， 水清山有绿草如茵，地灵人杰啊， 好多波睇啊。 系啊嘛，系啊，真系，唉，真系。 就嗰啲嘉宾，就嗰啲嘉宾，好啱位置，我哋就去到球场户外 啦。我哋 Studio One、Studio Two 同埋 Studio Three 都谂咗一个主持。 咁啊，谂谂啊，唉，好啦，咁啊嚟呢度啦，好神奇咁样。咁就今个星期我哋嘅题目系 佢啦， 就系佢啦，系啦。咁我哋介绍过你识，介绍过你识文文啦，你知道边个啦？我哋终于第一集一开波就介绍女嘉宾。咁啊，咁其实咧，我哋之前佢同我哋拍过一集咧，就讲佢劏房日常生活啦。咁究竟我哋其实上一集讲完之后咧，我哋好似冇提过佢，其实佢本身系做啲咩嘅？ 有讲过两句啦。 啊，拉过两句啦。咁其实佢咧就系、是、有正职嘅，就唔系网上嗰啲人话游手好闲啊。但其實游手好閒有何妨呢？得你 Q 事啊嘛！ 最緊要活得開心啫， 係。不過忙到 PK 定係我咪游手好閒關你叉我事啊！我驚好得意啲攻擊啊！冇你嘅，冇你嘅，冇你嘅啊！不過喺網路有得俾人攻擊係好事。 即係有人發現我，有人知道我嘅存在。 冇錯冇錯，係啦。咁啊，今日講下你嘅正職先啦，好唔好？咁你本身係一位 全職嘅自由人士 freelance model 係咪？ 即係全職業餘。專業攝影model 咁啊嘛， 被 攝 model 係啦， 大聲啲 啊，係啊，專業嘅 model， 同埋間唔時都有同人哋化妝 set 頭，做 facial 咁嘅。之前有讀過美容化妝有證書，同埋最近啱啱學完美甲有埋證書嘅。 即係其實都唔係廢青啦。 有，我覺得有目標又有理想，唔 係廢青。熱血沸騰個廢，咪政府解咯。 我個內心好沸騰啊！ 我哋去翻你嗰個 秘書先， 本行先啦。咁啊，好多人都問到嘅，其實除咗有啲咩原因無啦啦走去 秘書嘅，係俾人影。 係啊，其實一開始入行都好得意嘅，咁係因為。本身我 Facebook 都有啲攝影師加我嘅，跟住咁啱有一次佢原本約好咗個 model 影相嘅，咁啱個 model 喺適當嘅時間冇出現到，跟住佢，跟住 點解嘅？ 跟住佢就諗起，咦，我又係住荃灣喺附近，因為佢 studio 喺附近啊嘛，跟住咁啱諗起我，跟住我咁啱喺屋企。跟住咁啱得閒，係啊，咁啱得閒咧食緊西瓜，因為佢話過嚟啊，你飛得過嚟啊，跟住我好啦，即係嗱嗱聲沖涼，跟住喺的士上面化妝，嗱嗱聲，跟住 食埋西瓜，我以為 插埋個西瓜，冇食到放個雪櫃，跟住後嚟半個鐘頭之內就飛到過去個影樓啦，嗰次都係算十分之快。好彩冇阻滯， 咁就再接咗第一單， 完成嗰隻手手啊！ 未講價錢，未成嘅喎，你都唔知 道。嗰陣時未講啦，純粹係為咗幫朋友嘅諗住，係因為覺得佢既然 book 埋影樓，個 model 又唔應機，咁我覺得我應該幫朋友咁樣啦，係啊。咁我既然咁樣得閒，咪係啊，即係咪接咗啲單， 所以從此就踏上呢條不歸路啦。 咁然後 你頭先形容係不歸路噶嘛？因為嗰個性感嘅底線係越嚟越俾人撳往下拉 嘅。係一開始其實就係可能影下便服啊、制服啊、cosplay 啊咁樣，跟住後嚟有啲影會向我揮手啊，跟住佢哋就同我講要。多啲人報先開得成嘅喎，跟住你咁少人報，其實開唔成嘅喎，跟住不如你試下內衣啊，著下 T bag 咁樣，咪多啲人嚟報咯，跟住 係會多咗人報。 一開始係 多咗人報， 係好多好多人報嘅。 大家都知道呢啲攝影師嘅取向係點啊？嗱，真 係。 係。我頭先唔係咁輕輕大過，頭先講你一輕輕大過 cosplay 呢一個 terms， 頭先你係講咗呢個不知火舞出嚟嘅時候，即刻。我都係諗用係啦，呢件嘢唔係每個人駕馭得到，你知唔知？ 係，跟住我又好好彩，又勉強著得落啦，好好彩。 嗰件嘢係你自己買定 係？自己應該人嚟安排。 嗰件係有一個朋友之前網上買俾我嘅。 衰嚟個私夥嘢喎！ 網上有係，跟住我一開始我都喺度考慮緊，我唔知道著唔著得落啊，因為我驚著起上嚟又。 演繹到 角色咧。出唔出得落嘅問題嘅，其實係駕馭佢都有啲困難。 我驚好驚駕馭唔到，但好彩，出到嚟嘅效果都幾 OK 咯，係、嗯、因為嗰次我去動漫節就有。三層攝影師圍住我影相咯，係走唔到，黑黑地，甚至乎有啲現場嘅工作人員驅趕我先走到。 我就咁樣就開始咗你呢個不歸路啦。 走 上性感嘅路線。 性感嘅路線。咁嗰次自此之後咧，就網上面就好多人討論啦，係自此我嗰次。 通常就會加有啲 negative 嘅講法㗎啦。 係啊，即係有啲其他 cosplayer 就會話我點解佢扮不知火舞要扭腰夾攞啊嗰啲動作啊。 我打開機，其黃九白佢不嬲都夾咗喎，係咯。 咁我覺得，因為我之前都有上網 search 過啲角色嘅動作㗎嘛，咁、那個角色真係要隻腳擘大啊，夾嗰個攞油㗎嘛，咁即係啲動作㗎嘛，咁唔係啲動作就唔原版啦，係咪先？咁唔可以怪我噶嘛，咁最多下次就唔出呢個角色咯。如果你真係 怪 我 嘅話，呢個日本遊戲公司啊， 你應該怪佢，唔應該怪我。咁好慶幸可以即係轉演繹到呢個角色，同埋都好受大眾歡迎咯，好受啲攝影師歡迎咯。 就亦都涉獵到 cosplay 界嘅啫。 係啊，就咁咁你得罪咗 cosplay 界。 好似你頭先咁講咧，開始咗你呢個無性感無底線嘅生涯。 咁有底線啊！有底線啊！有底線啊！即係我係唔會影甩咯，係啊，絕對唔會影甩咯，係我嘅係要好好保護住自己三點。 冇錯。咁其實如果咁樣開始咗你呢個生涯之後咧，咁我哋不如研究下呢啲攝影師們係一啲咩類別嘅人咧？即係如果講攝影師咁嘅，嗱，我係攝影白痴啦，佢係攝影師， 唔係， 我都係少女喎。 如果影嗰啲譬如話人像攝影嗰啲，通常喺香港啊，係咩類型嚟講啊？有冇女仔啊？有冇中過女仔？ 在影會都遇過有些女的攝影師 的影會， 是影會都有，入面都有女的攝影師。 不如你們說一下影會的生態來聽聽。 我沒去過影會，我都不知道生態。 因為我呢影相是段小時計的，他們呢就影會就可以找到很多人同時影我一個，而他就即以更加低的價錢呢就可以影到我了，他們的攝影師就 即比如說幾錢一個裝，如果找到十個人的那個 share 呢就 大家賺，他們有錢賺，那些攝影師又可以用更加抵的價錢又可以拍到我了，就是這樣。 太多人是很難拍照的， 逐個逐個來， 有20個環境也很難拍， 逐個逐個來咯。因為我其實我很公平的，就叫他逐個逐個來，但是總是要有一兩個呢害群之馬，死都要望過你望過你，你又要望過你，即是霸住來拍咯。所以通常我都不會望他那邊咯，但他一樣望過你望過你，但我心喂你不可以霸住自己一個係咁影，你都俾其他人影下喎，係咪先？咁其他人都有付出，都有俾錢噶嘛，係咪先？咁同埋通常那些人都不會俾翻相我，所以我就係、是、通常我會比較望那些會俾翻相我攝影師咯，係啊。 俾翻相你即係咩意思咧？或者係解釋？ 即係影完會俾相我，同埋我會輪流嚟咯，係啊，即係嚟當佢一二三四五咁樣會輪住嚟咯，跟住一即係望到五又望翻上一咯，咁要大家就公平啲咯，係啊。 通常影完都 是 會 給相上去的，其實不會，很少。如果拍給相上我那些，通常其實很多時候影完我都會給回我 Facebook 或者 keep a contact， 但通常很多都追不到，很多時候有冇相啊？佢我執緊啊，有啲執咗幾年都未俾翻我，喺度執緊啊！有啲最搞笑就係、是幾年之前佢約過影啊嘛，跟住幾年之後又喺影會撞到面啊！其實我以前揾佢影相噶，跟住我話係咩？咁啲相咧之後就下次俾你啊，連埋今次啲相俾你啊，結果最後真係冇咗影，真係冇俾。 都係收埋 可能自己慢慢追， 或者真係冷整你啫， 慢慢追啦， 可能善良啲，佢真係冷整你啫， 可能真係唔見咗咯，可能咁啱一個唔覺意撳咗 D D 掣冇曬啦，可能真係。 唔係，其實最主要咧，這個就係主要原因。點解我哋有 page 成日冇人睇嘅？都係一個原因之一，因為係啦，馬路齋睇唔咩嘅，真係即係影相啊，係唔好講到去睇睇睇我前面作品先啦。即係通常馬路係將啲嘢收埋喺私人空間度咯，咁就唔會好同人分享呢方面。 係啊。而且我真的試過攝影師出來他就不拍了就是看了站在一旁 唔多就係睇咯。 嗰個唔係攝影師， 係啊，佢觀眾嚟嘅。 但係佢真係有， 收攝影師 佢真係有俾錢請我影，但係佢自己行到好遠好遠好遠去睇咯，觀望咯。 因為佢知道 係 可遠觀㗎咋， 不只可遠觀，不可近望。 觀察嚟嘅啫。 係啊係，因為嗰次係影泳泳衣啊嘛，跟住我喺個海灘嗰度咪擺 pose， 跟住咪影嘅，跟住佢覺得啲海水整濕佢隻鞋，跟住佢走到好遠好遠，但係又有曬喎，跟住佢又喺檐縫下面屋脊下面又喺透涼喎，跟住我揾埋你，揾你影，你埋你影。 誒，講下先，繼續翻翻嚟，翻翻嚟先，講下有啲咩誒攝影師有啲咩類型，有冇啲好恐怖啊，或者好正常？正常就好 pro， 又跳人咩 show， 然之後就揸部機嗰啲啦，唔正常咧，會唔會有啲會？我先問啲唔正常嘅，會唔會有啲揸部傻瓜機啊，或者攞部 iPhone 走過嚟話，我可唔可以攞部 iPhone 揸嘢？ 有㗎，有㗎，因為好多時有啲攝影師 Facebook inbox 我話，我冇相機或者手機，可唔可以同影相啊嗰啲？其實如果他有技術的話呢，就用部電話都可以拍得很漂亮的照片，通常我都會接受的，是最重要他拍得好，因為很多人呢拿些很貴的相機拍得都很不堪的，那些拍得 貴器材拍垃圾製造電子垃圾， 是啊， 我見到他拍身啪啪啪啪啪亂跳到你，真的很貴，有時候出去工作需要影少少啦，即係望一望嗰啲阿叔咧，假設佢部嘢都六七百萬嘅喎，望一望佢，佢哋影乜嘢咧？唔知影乜嘢嘅喎，但係咧好挑憎佢哋咧，就永遠咧攝住一個最前嘅位，永遠左挑住我見到其他記者咧係委屈到我成日，唔好嘅肯定 武器嚟喎呢啲。 佢啲佢嗰嗰幾好長啊，好大 隻。真係怕。去攝地出去揾食噶嘛？你阻住個最有利嘅位置，但你唔係你影相係咩啊？嗰啲咁嘅公司高層出去影咧，你本想冇挑用噶嘛？但係後面嗰啲揸住機係出去影相，影唔到相。 讓人哋啊，讓翻個位俾人啊！ 冇貨交換揾唔到食，係會人炒噶嘛？阻住前頭嗰個位。你到尾，跟住我就見到 佢 鏡 係狂禮手，果然係 專業破啊！真係我禮手，跟住會見到啲鏡頭花飄曬，就禮手喺嗰度。 戰地記者嚟嘅呢啲。 咁你頭先話時解嗰啲好流嗰啲攝影師咧，你嗰啲相出嚟有幾差，俾翻你嗰啲可以。 點樣呢完全係成張相係灰柴柴咯，冇光暗咯。跟住之後我睇完之後， 背光啊， 唔知我想合埋隻眼啊嗰啲或者我望咗第二度或者講緊嘢啊嗰啲 但係執嗰張嚟 send 俾你喎，真係算係咁。 佢全部俾曬我，其實我都好多謝佢，但係唔好意思啊，真係一張都用唔到。 風格嚟啫 ，keep 住咁影落去，影十年。 加油！ 即系 P 圖咯 ，P 完之後都唔出街嗰啲。 影得多一定會有好嘅作品嘅，相信你影多幾次之後，不過最緊要揾翻我，最緊要揾翻我練，知道嗎？ 有冇啲好奇，即係其他啲即係影質好差嗰啲啦，跟住有冇啲好奇怪嘅攝影師，有啲好特別嘅要求或者嗰啲主題好奇怪嘅咧？ 如果在啲窿窿罅罅再影翻我嗰啲算唔算啊？ 即係偷拍啫。 你一張牀，咁佢中意喺啲牀嘅角落啲罅嗰度、啲縫嗰度、嗰啲有塊布揞住，再打開少少偷拍咯。佢覺得咁樣刺激啲咯，佢覺得咁樣。 呢啲都 係個人 風格。係啊係啊， 我睇翻 又 睇翻又真係幾刺激喎！睇翻啲相又真係。 O K 啊。 係唔錯。 咁影得好多，影得好多冇問題嘅。有 啲 去到啲好特別嘅地方， 特別嘅地方 啊！有啲咩特別嘅地方？ 山長水遠，山卡拉啦，要行半個鐘路程啊，然後去啲瀑布嗰啲影咧，親近大自然啊嘛，即係 都 OK 嘅， 十比十嘅。 全濕，一開始其實佢冇講過係濕嘅，跟住一開始佢就喺啲石嗰度坐低靚靚影幾張相，跟住最後咧佢哋影會啊嘛，成五六個攝影師一齊送我落水落水落水落水，跟住 裝埋樽咁啊嗰啲， 跟住我心諗喂好多喎，下邊仲有蝦魚蝦蟹點落水啊，係咪先？有隻蝦喺度鉗下鉗下鉗下，跟住我就放一隻腳落去，只蝦係咁鉗我只腳咯，跟住我即嚇到即縮腳，跟住啲蛇。射出嘅落水，落水， 嗰啲 係 咪小 蛇？唔係啊，嗰啲咪 小嗰啲。跟住之後，其中一個咧，其中一個隨團有阿叔咧喺隔離仲喺度洗腳，我想點落水啊？啲水去洗個腳嘅喎，大佬。跟住後嚟。 然後在他的怂恿之下迫不得已落了水，然後後來浸了半個身，終於浸了半個身了，隻蝦當然是咁樣鉛鉛我啊，我當然有 feel 啊喺隔離，即係佢哋又要外擺 pose 影相，又要我入媒體室影相咧，有時咧其實都幾痛苦。之後影一下啦，都係，不如你浸曬成個身落去啦，咁樣效果好啲啊，跟住有心啊。 我浸曬成身落去，得翻個頭喺度，你影個頭做乜親啫？係咪先？你個人噶嘛。 跟住又叫我做瞓曬落去啦，又叫我話話咩效果，啲效果出嚟好啲，跟住我同佢講，不如你瞓。 你睇翻相有冇效果好啲？ 我後來我好像沒不敢浸曬，我就有膽浸半身，因為 淡水真 的不行，因為很多青苔，因為真的超多青苔有線，然後有個有隻蝦在旁邊騎馬騎馬的腳呢我想捉它就捉不到，我閃了幾快，想捉它就捉不到，這 個其實都算是我們將它列入去一些過分的要求那裡。 後來我好像是拒絕了，只肯浸半身，我不敢浸個頭，因為我怕我裝 除了山梯之外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其實在我的理解呢，為什麼我們會問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因為我們了解的攝影界呢，在我的角度，我覺得去酒店拍已經是一個很奇特的地方。 是啊，其實我都抗拒去酒店。 酒店挺好啊，有燈有冷氣。 但是如果有五對一或者十對一咁樣，然之後去酒店房度影係好危險一件事。 其實多啲人反而安全啲，互相監視啊嘛，多啲人可能你監視我，我監視你。我反而覺得多啲人安全啲，因為你 唔係印度係香港， 互相監視啊嘛，係佢哋會即係你睇我，我睇你，你唔夠膽喐手，我又唔敢喐手嗰啲。 唔係咁，如果去到呢啲咁嘅 situation， 你都會係即係一 crew 咁兩三個人一齊去，即係會帶埋 friend 去咁啦。 即係如果佢要求我同佢單對單 one by one， 我又未見過佢。不是相熟攝影師，我就會警覺性提高一點，我說我會帶多個 friend 陪我，幫我拎下東西那些，幫我洗下頭那些，跟住佢如果佢不肯呢，通常都是證明佢可能有些東西，跟住我話 用嚟篩人用嘅， 跟住佢就試過一個攝影師就話：我覺得佢阻你個 friend 阻住我影得唔自在喎。咁我心諗，咁其實我同你又唔係咁熟，温敗温單對單咁，我仲唔自在啦？係咪先？ 俾你影嗰個都未話唔自在，你影人嗰個會多咗個人，會唔自在呢件事 啊？係啊，跟住我話其實我個 friend 可以匿入廁所，佢玩佢電話，佢就係純粹陪我啫。即係佢話唔得喎，會去廁所喎。跟住我話你去廁所，佢咪出一出嚟咯。跟住最後都係傾唔成。最後都傾唔成， 好明顯佢唔係想係即係最終之不就走啦，明顯。 唔知佢想咩咯？唔知佢想咩就真係。 最過分嘅要求或者啲咩要求你嘅做啲咩咁樣咧？ 有時要我擺啲我唔想做嘅動作咯，太過意淫嘅我唔想擺咯，因為我覺得其實著泳衣 係感覺。頭先話佢要求你，佢要求你咩？即係要求佢話頭先佢同我哋講咩㗎？要求咧係一幅相啊，一幅相一硬照嚟嘅，拆影張相，張相點樣影到你姣啲咧？件事即係我嘅理解啦，因為我唔正常啊嘛，但係我理解呢個姣字係一連串動作。 唔該，姣姣啲，姣啲。跟住我點樣先可以姣？我唔識啊。跟住佢話：你當係望住自己條仔嗰度想勾引佢、擒佢嗰啲表情就得㗎。跟住我話 嚇。嗱，呢啲就係我哋想要知道粵波嘅人知嘅過分要求。 咁我點樣可以姣啲啊？嗰啲我真係唔得喎，笑算唔算姣啊？佢又唔得，要姣啲眼神要俾啲感情嗰啲咧，跟住我真係對住我心諗，我對住你都姣唔到，對住你我真係姣唔落，真係我真係冇幻想啊！ 如果攝影上高嘅話咧，如果嗰種微態去表現出嚟咧，喺你哋作為專業被攝嘅角度嚟講咧，就絕對做到嘅。但係如果要做到你話自己要擺翻 Exactly 咩係有個客擺 Exactly 吸張圖出嚟，擺翻 AV 呢個姿勢嗰啲， 真係試過 嗰啲就真 係。係啊，我頭先講過就係試過一啲咧，就係 inbox 傾未見過嘅，就佢就係話我想影啲類似 AV feel 嘅咁，跟住佢喺 AV 嗰度 cap 張圖出嚟，跟住有個女人拉開個男人條褲嗰啲咧，跟住我 自己擺翻， 跟住我心諗你係咪想做嗰個 AV 男優，然後叫我拉開你條褲，然後隻手就拎住你碌 J 啊嗰啲，係咪要我做呢啲，然後你影啊係咪先？然後咪再拍埋啊？如果係咁，你起碼要俾成80,000我拍一套 AV 嗰啲，啲唔係影相，啲係直情拍一套 AV 啊，係咪先？呢啲係直頭拍一套 AV 啊，唔係私影喎，係咪先？咁假 價錢有定計喎，起碼成百萬才請得起我喎，係咪先？ 多唔多呢類多唔多呢類嘅攝影師咧？ 咁其實都算少，因為其實啲攝影師其實佢哋講得比較隱晦，影完相會話誒，仲有冇其他嘢啊嗰啲咧？我想有冇其他嘢，可唔可以揾人再約出嚟啊嗰啲？ 有啲咩其他嘢咧？ 跟住我心諗嚇，有咩其他嘢想影？除咗影相之外，仲想要啲咩啊？我問佢，你仲想點啊？你仲想咩其他嘢先？我係咁問佢。 你咁樣問佢，其實係辣聽佢。 咁因為我真係唔明啊嘛。 佢有冇 確實話 想要？ 佢有冇啊？佢有冇其他嘢啊？因為個範疇太大啦，個範疇太大，我唔知佢想點。我相信你想我點啫，係咪先？你想我打你一身，又或者你咪想我同佢 set 頭化妝，係咪先？ 頭先嗰個答案好啦，正嗰啲。佢問，即係啲人問佢話仲有啲咩時候？咁你需要啲咩？跟住問佢，咁啊你又唔會化妝 set 頭噶啦？不如幫你收一收美甲，幫你收一收甲。 收一收條眉啊，掹一掹啲毛啊，我都幾中意人掹毛啊，掹翹眉，掹曬啲毛咯，就係咪麥粒脱毛咯，將啲麥粒搽勻死隻身，一嘢剪開爽。 咁既然嗱講咗啲攝影師們一啲過分嘅要求或者唔合格或者好恐怖嘅嘢啦，咁又都有啲好嘅攝影師噶嘛， 係啊係啊，都有好嘅就要讚咯。 差俾你多定好嘅俾你多？ 我都唔知點講好，我都唔知點講好。咁比例係有嘅，其實差嘅話，我通常覺得話不投機或者佢啲要求太過分，通常都係封鎖佢算嘅，因為費事同佢拗落去咩？拗落去冇意思啊，因為有時啲攝影師即係同佢傾足六個鐘，深夜十二點傾到朝頭早六點。他都未傾到要影咩，影到咩 point 嘢，咁我心我同你傾咗成晚，但你依然都未想傾到你要影咩，就係咁要我攞啲心出嚟俾你睇。後嚟我就醒啦，後嚟我就覺得如果你真係想影嘅話咧，你落訂啊，落少少訂，咁我就信你真係會影我噶啦，因為我覺得嗰啲純粹勾水吹嘅，係咪先？ 或者當溝女咯， 係咯， 成機可以有個 同你傾足成六個鐘，咩都冇傾到，係咪先？時間未約地呢樣嘢啫，傾。啊！我真係橫啦，真係。 因為好似你頭先咁講，咁你即係有啲網民成日話你游手好閒啊嘛。咁我想問下，咁你喺忙嘅即係游手好閒嘅時候，可以好游手好閒啱幾下啦。咁忙嘅時候可以。 有陣時就係咁噶啦，係咪先？啲自由工作者就係咁，因為我追求自由啊嘛。咁朝九晚五啲生活我唔中意啊嘛，啲朝九晚五嘅生活太黑板，因為我中意啲即係有 job 就即刻出去嗰啲咧。 咁忙起上一個月可以有幾多 人開工？幾乎日日都開工嘅，之前有一排忙起上嚟，日日都有影會啊，有 job 去私影啊，即係有時夏天嗰陣時，因為成日要影泳衣嘛，試過一日。去完某個沙灘又即刻 冬天嘅嘢， 即刻搭車又去另外一個沙灘。咁冬天又少喎，咁通常我 你自己都凍， 因攝影師都承受唔住，我就要去翻影樓咯，要去翻影樓咯，因為影樓有暖氣啊嘛。係 啊，有啲 係啊，即係有試過最近有試過又要冬天又要影咩浴缸濕身，我就要推薦佢去一啲有暖氣嘅，又浴缸又水暖水嘅影樓咯，係咪先？咁就可以保護到自己，又暖嘅，又可以 enjoy 下啦。咁你講翻頭先好嘅攝影師啦，係咪先？講翻好嘅攝影師，咁當然佢就識欣賞我啦，係咪先？咁因為有啲攝影師，既然揾得我，但又唔欣賞我，就一開始啊喺度講啊其實有多女咧，嗰啲 model 唔使錢都會俾我影啊。咁我心點解你唔揾佢哋俾你影，又要我咧？係咪先？ 點解你又唔揾佢哋揾我咧？你揾我要俾錢，我收錢 嘅 喎。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啲人揾佢哋咧，跟住佢就會一直喺度由頭批評到尾，覺得佢好似蝕咗咁啊！我同影相收好貴。貴嘅，而家甚至乎俾錢你都影啫，咁 真係辛苦你，不過唔緊要，我都照收錢。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就覺得既然你咁唔欣賞我，點解你揾我影咧？係咪先？咁所以有時有啲欣賞我攝影師影我咧，我就係開心嘅，同埋佢又有想俾翻我啦，咁我都係開心嘅。係啊，最重要又有靚相收啦，同埋佢影相嗰陣時又會不停咁鼓勵我啦，係啊，咁會稱讚下我啦，咁亦會會俾一啲好嘅 idea 我啦，令到我更加 努力去改善自己啦。即係有時有啲光暗啊、企位啊、嗰啲動作嗰啲咧，即係會慢，即係慢慢啲好嘅攝影師咧，即係教我磨練翻出嚟咯。啲即係靠經驗累積咯，即係唔該曬佢哋啦。 有啲我都有識過啲真係可以唔使錢影相嘅，但係嗰陣時候佢係嗰陣時候香港最全盛嘅時期，好多電腦雜誌佢試相機啊，真係影完係直接出落去嗰部嗰本好受歡迎啦，一季賣十幾萬紙。 一個禮拜十幾萬字啦，係啲 數嗰啲啊。可以唔收錢咯，但係你求其揾個杯子出嚟影，咁你係幾百蚊換俾嘅。 佢馬費成身啫嘛，都要啦， 大佬。係啊， 我哋只係揾到食就 係咯，有所謂咯。 好啦，咁我話請你之前咧，我哋訪問你嗰個叫咩湯房嘅場之前咧，都有其他嗰啲傳媒啊， 主流傳媒啊， 主流傳媒咧， 唔好意思啊，話冇介 紹。有傳媒去訪訪問佢啦，嗰啲攝影師或者嗰啲攝技咧，有啲咩分別嘅咧？我哋呢啲 同我啲鬥 光棍。 點樣咧？嗰啲就我覺得，因為呢個世界上咧，網民咧對我太多誤解咧，所以我就一開始其實我係希望以佢哋嘅傳媒嘅力量幫我澄清一下，等呢個世界上知道其實我係一個點樣嘅人。但係好唔好彩，每次係越情越往嘅，每次都係。跟住當然有啲記者後嚟同我講翻啊，係因為想可能節目效果，又或者是怎樣是寫得重手了，但是不出都出了街了，是不是？那就會啲人會有錯覺咯，係啊。同埋另外仲有啲攝影方面咧，有啲每一間傳媒嘅攝影技巧都好唔同咯，有啲就明明影相嗰陣時候又叫我笑啦，笑甜啲啦，跟住結果出到嚟啲相，其實佢攞咗啲我唔笑嘅相出嚟，我覺得好惡嘴咯。 笑呢個自己 keep 啊嘛。 我覺得點解唔攞靚啲嗰啲相出嚟咧？點解要我要攞我啲合埋隻眼同唔笑嗰啲咧？咁唔通係會顯得我更加悲情嘅？唔通嗰啲相係咪先？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都唔算係好慘，我覺得其實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工作咧，係啊。咁我覺得唔使成日牽制已經係好開心嘅啦。跟住另外仲有啲就有啲就好好嘅，會比較揀相先出嘅。咁係啊係啊。咁即係點樣咧？都係 有另外。係，頭先咁講啦，有啲譬如訪問咗你啊，但係個內容 係啊係啊， 即係 有一次就某一個傳媒啦，唔講邊個啦，跟住就佢一開始講好咗某一啲嘢嘅，但後嚟就個旁白同埋後面嗰段文字就唔同咗，跟住啲網民都開始怪我啦。但係其實唔係我嘅錯咯，其實唔係我嘅錯咯，係佢哋有出誤咯。其實佢哋係有出咗少少錯誤咯。後嚟我又同嗰個記者講翻，佢就話錯咗啊，唔好意思咯，但係已經收唔翻，已經改唔到噶啦。咁呢啲就係一個遺憾嚟噶咯，所以各位就唔可以怪我咯。其實我都好傷心嘅，係啊。 唔係，同埋你頭先話時間，佢哋嗰啲主流傳媒嘅記者答法係好正噶嘛？啊，都出咗街噶咯喎！唔係好改得噶咯喎， 有咧有時佢哋會出翻咧，即係咁大版約佢咧，其中一句嘅話，傳媒之前嘅乜乜乜出錯。 佢哋頭先又話，你頭先又話有啲咩咩嘅咩內容重手咗 喎。啊，係啊係啊，頭先有講過就係有最近一篇文章就講我私影嘅，即係俾人影嘅，跟住後嚟就喺網上邊就俾人天然大波啦，係啊，俾人分享，不停咁樣分享啦。跟住又即係啲人就話我好鍾意裸露咁樣俾人影啦，但其實我係冇講過嘅。咁呢啲穿泳衣啊、內衣呢啲，純粹係因為工作需要我先會著咯，係啊，啲係因為佢哋要求我著我先著咯。其實我平時我就唔會無啦啦會著泳衣、內衣自己走出街，我就唔會嘅。 人嘅天性都係中意著衫嘅。 係啊， 其實 都 簡單啲，好揾地影，好揾地去影雪褸啊，都影到。 係啊，三十度，即係如果有個客話要三十度著件皮草咁樣影，我都會影咯，係咪先？啲工作需要嚟噶嘛。 咁 羽绒衣 系啊，啲真系工作嚟噶嘛。咁咁即系好多时冬天又冻又冇暖气，我都试过着一啲内衣泳衣咁照影啦，系咪先？虽然最后都病咗。咁咁并唔系我特登中意着咁少衫啦。咁咁、那个 影相嗰啲人中意 系啊，只不过系佢哋中意影咯。系啊，佢哋系。覺得俾咗咁多錢就係應該會越俾越俾越多錢，應該你著越少布咁樣先正常啦。 如果你係夜教服嘅話，你就話俾你聽，因為由於我人類早先食咗咁多，所以你會中意著衫遮住身體啦。 咁佢哋應該去天體營啊！佢哋係俾錢去天體營，去啲荒島嗰啲咧。 唔使收錢嘅咩？ 要啊，男嘅收好貴，女嘅唔使錢；男嘅收好貴，女嘅唔使錢。 好啦，咁我哋去到尾啦，咁我哋都照介紹啦，先啦， 就介，佢已經係我哋客席常任嘉賓主持嚟噶啦喎。 我哋再介紹啦， 我唔使介紹你直頭咩啦，我哋講下 你 呢個 你個閒人嘅啲咩工作嘅。 系讲下你发咗出嚟嘅先， 就话你闲人啦，咁你有啲咩工作？ 系啊，其实有时我都会同人哋化下妆啊，洗下头咁样freelance 啊嘛，咁 好好学嘅一个女孩子啦。 系啊，最近仲学埋嘅心理教练，系啊系啊，之前就有学化妆洗头咁样咯。 都唔好闲，边个话你好闲嘅？ 唔知啊，可能佢喺眼中觉得我好闲啦，喺眼中。可能佢觉得佢自己好熟悉我，但我唔识佢。如果佢同我好熟，但我又完全见都未见过佢，系。 嗰三个问题，睇翻我哋嗰个康复医生。 你知啦，你唔知嘅话，最屘就知啦。 系啊，仲有你就可以 po 我个 Facebook 或者 po 我 page 喺呢度啦。你加入去。 我哋帮你怼翻上去啦。 跟住我 Facebook 我 page 又有怼翻你哋上去，互相。 我哋今次有啲唔同啦，我哋可以邀请你系做我哋嗰、那个我哋嗰个冇咩人留言嘅。 边系啊 ？Facebook 系冇咩留 言。我都会睇啊，我都会。 Facebook 咩？嗰个专业嘅 admin 啦，有冇问题啊？我哋。 哦，冇问题啊。咁你哋以后就可以多啲睇下本土旅游团呢个 page 啦，我都会喺度留言 去答大家。冇 PM 佢啦，喺嗰度沟啊咁啊。 冇 PM， 冇 PM。 讲呢啲， 我帮唔到你。 讲呢啲。 好啦，咁啊，今个星期本土旅游团嚟到呢度啦，好唔好？咁啊，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打见面。 收工。有个新闻。 好了，我们要吃鸡煲了，拜拜。